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眼睛想旅行，这是黎明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而这张专辑呢，也是他走电音路线比较典型的一张作品了。接下来要听到小宋佳他的歌，是他正式进军歌坛并发表的个人第一首单曲，叫做《大不了失散》。那这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。 抱之后的脸，别当这是免费的旅店。 伤心才会变，在忙着去为他做晚餐。大不了是算，大不了是算，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。我抱歉抱歉，要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。不紧张，沉默发火还是耍花枪？从理论上来讲，你可以很坚强，最后用眼泪来抵抗。我说服我自己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否则会苦了我自己。辛苦看来遥远，伤痛在所难免，生活总充满了考验。回家没人管，我抱歉抱歉，要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。大不了是散，大不了是算，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。我抱歉抱歉，要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。大不了是散，大不了是回家没人管。我抱歉抱歉，要再见再见，开始总有些不习惯。 不了是散，来自于小宋佳的歌。这首歌的原唱呢叫做比利雷希鲁斯，这首歌的原曲名呢叫做 It Break My Heart。 当时呢原唱者就是凭借这一首歌获得了92年格莱美最佳乡村歌手的大奖。继续听到的依然是一首翻唱的歌，很经典的，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。这是翻唱的一首日本歌曲，叫做 What's Your Name。 周末午夜变得快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。不要再理他发呆，一起大声呼喊，向寂寞不来说拜拜。音乐习惯样样都浪漫，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。这是我们的舞台，散发美丽真实在，让汗水轻轻飘散。告诉我 What's your name， 接受这邀请。

处闪烁，请找个完美的借口。 读书，这是那英干脆专辑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曲目了，而且词呢是由他自己亲自填的。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：谁叫我拿幸福当成赌注，输了你我愿赌服输。他把女人的这种爱情动物的心态是刻画的丝丝入扣，也让大家对那英的创作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了。接下来是收录在谭咏麟《实在男人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是你是你》，一首粤语歌曲。 曾在凌晨静看着你，静听着你呼吸气息，曾在迷离梦里遇上，又再遇上，心中回应。离别那天互相眼内都有着一瞬间闪过泪光，缓步全神在小脸上的眼泪，不断的仿似是雨。是你是你是你令我想你，若能有相聚不再提起。是我是我总不懂珍惜你，为何在当日像游戏。无门无眠夜颠独醉，骤听是你呼吸气息，而还似阵像偷梦里又再遇上，心中回应。从长夜年互相眼内都有着一瞬间闪过泪光，着你手在小脸上轻吻着，冰冻的心在渐远。是你是你是你令我争气，漫长路上判不你是非。是我是我一生都感激你，用无尽真心感谢你。从今的一分一刻一再地回味，是同你爱你分享喜与悲，燃起的恋的火焰能没有限期，令平淡生 一日期起。 其实很多谭咏麟真正的歌迷，留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可能不是那一些红遍大江南北的像水中花、朋友或者爱在深秋，而是一些也许不被大多数人熟识的冷歌，就像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你是你一样，也是很不错的歌。继续小珍的音乐盒，要听到的是电影《上海滩赌圣二》当中的主题曲，一首老歌，来自于方季韦的《愿苍天变了心》。 如果让我遇见你和你睁大眼睛，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，如果让你遇见我而我依然年轻，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。如果让我离开你和你依然平静，只愿你放心也不要你担心。如果让你离开我假装我也平静，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。长路迢迢，青丝缠绕，几时长发飘飘，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。本是云该化作雨投入海的深情，却含着泪水人孤独地飘零。是属于我的你痛把人生看尽，却无缘再聚，愿苍天变了心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每年的10月23号左右，

首歌会在你的心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有几种原因。有可能是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符合你的处境心境，还有一种可能呢，就是当时很火的一部剧，然后里面的主题曲，因为你在听到它的时候就会想到里面的一些情景。所以刚听到的飞儿乐队的这首 Lady 啊，就会让我想起当时看的一部超高收视率的台湾偶像剧斗鱼。我想你也会跟小俊一样吧。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一首大气磅礴的好不好？然后听到的是孙楠的《红旗飘飘》。其实这首歌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，但是至今为止的话，最有辨识度的应该还是属于原唱者孙楠的。好，用这首歌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。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要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，一张天下最美的脸，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。你明亮眼睛牵引着我，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。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，吹响号角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你的名守在梦想眺望未来。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